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乔恩·艾吉为我们写的，是由柳漾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要听的故事是米罗的帽子魔术。米罗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魔术师，他穿着西装，戴着圆圆的礼帽，他留着红色的头发，眼睛圆溜溜的。不过其实他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哦，因为他的魔术实在是变得太糟糕了。瞧，他搞砸了纸牌魔术，把纸牌撒得满地都是。绳子魔术也玩得乱七八糟，根本没有解开绳子上的结。而且表演帽子魔术的时候，他更是笨手笨脚的。 接下来我会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，请看。 哦，哪里来的老鼠？救命救命 啊！瞧，没有变出兔子，却从帽子里窜出一只老鼠来，把台底下的观众都气坏了。 嘿，下去你这个笨蛋魔术师。 哦，我们要退票退票，这是什么糟糕的表演。 对不起。 剧场的经理波波维奇先生非常的生气，来到后台的时候，他大声叫着： 嘿，我说米罗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天表演的时候，你最好从帽子里给我变出一只兔子来，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但是你必须成功。 唉，米罗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在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，就到城市外面的树林里去抓兔子，把礼帽放在树底下，然后用棍子吊上一根胡萝卜挂在那儿。这样能抓到兔子吗？当然抓不到了。不过米罗没有抓到兔子，倒是引来了一头大熊。大熊正在嚼那根胡萝卜，魔术师米罗从树后面窜出来。 不，别吃掉，别吃掉，这是我用来抓兔子的。 大熊看了看魔术师米罗。 哦，我说你这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 我在找一只兔子，我表演帽子魔术的时候需要用一只兔子。 哦，帽子魔术。嘿，我说，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 米罗看了看大熊。 你？ 哦，是的，你看。 帽子就放在地上，大熊说完，突然就像跳水一样跳起来，然后头朝下，扑通，跳进了米罗的帽子里。 哇！ 米罗吃惊极了，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大熊从帽子里只露出他的鼻子和嘴巴。 很容易，你只要假装自己的骨头都是橡皮做成的就行。这其实是我从一只兔子那儿学到的。 米罗对大熊说： 我想你确实能帮到我。 不过你得一直躲在我的帽子里，直到我们登上舞台的时候我变，你就从帽子里出来，可以吗？ 大熊点点头。 哦，我想这没问题，你一吹口哨我就出来好吗？就像这样 啊，这可真是不错呀。就这样大熊躲在了帽子里面，米罗现在可以回到城里去了。在从郊外回城市的火车上，米罗把帽子挂在了衣帽架上，然后坐在那儿，还是觉得这真是太不能让人相信了。 天哪，这是真的，我的帽子里真的有一头大熊啊。 可是糟糕极了，米罗下车的时候拿错了帽子，他戴的是一顶黑色的礼帽，可他不小心拿了一顶蓝色的下车了。所以当他回到剧场后台，当他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大熊叫出来的时候，他吹了口哨，结果帽子里什么都没有。 这根本不是我的帽子。 米罗马上跑回火车站去，可是他发现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差不多都戴着帽子，各种各样的帽子，圆的、方的、蓝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黑的，没有一顶是他的帽子。不过就在同一个时间，在城市另外一边的一家餐厅里，有一位穿着蓝色西装、戴着眼镜的先生，他戴着一顶黑色圆圆的礼帽，他正坐在餐厅里吹口哨，想叫服务员来点菜。结果口哨一响，大熊立刻从帽子里跳了出来。 怎么？这是餐厅 啊！大熊以为他会跳上舞台，看到观众们对他鼓掌喝彩，可是糟糕，他看到的是餐厅里被吓坏了的人们。 哦天哪，那有只熊， 快逃跑，餐厅里怎么会有只熊 啊？他会不会吃了我们？救命啊！ 哇，餐厅里的人到处跑，大熊抓起帽子就往外面逃跑。 哦，糟糕，我得去找到那个魔术师。 大熊叼着帽子跑出了餐厅，他来到路边上，却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看到了大熊，他马上对警察说： 哎，救命啊，一头大野熊从动物园里逃了出来。 警察听到了，拿着警棍过来问： 啊，熊在哪儿？ 啊，刚刚还在那个油桶旁边呢，然后他嗖的一声就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。 大熊在哪儿呢？哦，原来他躲到了油桶里面。 哦天哪，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我怎么才能找到那个魔术师呢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老师带着一群孩子正好经过油桶，老师对孩子们说： 孩子们快点儿往这边走，不然我们就赶不上魔术表演了。 哦，什么？魔术表演？ 大熊听到了魔术表演，马上就从油桶里悄悄地溜出来，他钻进帽子， 不过他是只有上半身钻进了帽子， 他的两只脚还在帽子的外面，他就这样用两只脚带着那只帽子跟在同学们的后边向前走。在魔术剧场这边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同学们坐到了剧场的座位上，当然还有那顶帽子，他就坐在第一排，他就放在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。演出快要开始了，可 可是魔术师米罗却垂头丧气地坐在后台。 我没办法表演了，不不，威奇先生，我连一只兔子都没有找到。 剧场经理波波威奇先生非常生气。 什么？不管有没有兔子，你都得给我到台上去。你看看，整个剧场都坐满了，你不能不上台。 米罗躲在大幕的后面，往下看了一眼。 那是什么？第一排的座位上，我的帽子。 啊，米罗看到自己的帽子就放在第一排的一个座位上。于是他鼓起勇气，大踏步地走上舞台，并且对旁边座位上的女士说： 我的帽子，能把我的帽子递给我吗？ 那位女士把帽子递给了米罗。米罗拿起帽子，对着里面吹了声口哨。大熊的鼻子从里面探出来。 嗨，朋友，能见到你真高兴啊。 啊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接下来的整个下午，米罗一直在舞台上表演。他用各种各样的帽子，只要一吹口哨，大熊就跳出来，然后跳进下一顶帽子里，再吹口哨，他再跳出来，跳进再下一顶帽子里。不管是多大什么形状的帽子，大熊都能跳进去跳出来，跳进去跳出来。 喂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这是真是最棒的魔术表演。 这实在是太精彩了。 剧场里的观众都高兴极了，米罗的帽子魔术非常的成功。剧场经理波波维奇先生真是乐坏了，因为接下来的整整三个星期，米罗的帽子魔术都是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演出了。但是有一天，在演出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大熊却累得趴在了后台的休息室里。 三个星期，我已经连续从762顶帽子里跳进去，跳出来，跳进去，跳出来。现在我太累了。 大熊真的是累坏了。于是米罗送大熊回家，他们一起坐上了火车，开往郊外。回到郊外，米罗把大熊送进了他的洞里。回到洞里，大熊准备睡个长长的觉。米罗伤心地说： 哦，天哪，没有了你，我该怎么办？ 大熊打了个哈欠说： 就像我在火车上告诉你的那样，你只要跳。 还没说完，大熊就睡着了。不过别担心，过了几天，米罗有了一个崭新的表演，当然每次都是以帽子魔术结束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一次米罗真的很了不起，因为他从大熊那里学会了怎样跳进帽子里，然后再跳出来。 唱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。 糖耳朵跳跳，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上学回来，妈妈问呱呱，哎，呱呱，妈妈问你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梨，我再给你两个，请问你现在有几个梨？呱呱， 不知道，我们学校算算数都是用苹果。 有一天，呱呱又在和团团一起聊天，呱呱对团团说， 我们中国人吃饭为什么只用两根筷子，而不用三根或者四根呢？ 团团回答， 俗话说双管齐下，谁听说过三管或者是四管齐下的呢？ 呱呱今年3岁，他已经懂得了从1数到10，也知道了5比1大。妈妈呢，也会随机的找机会教他，问他小狗小猫哪个大。有一次，妈妈左手拿了一块巧克力，右手拿了2块巧克力，问呱呱说，过来宝贝儿，看看，请告诉我哪一边比较多？呱呱不回答，妈妈耐心地继续追问。这个时候，呱呱突然放声大哭了，她对着妈妈说， 两边都很小啊。 3岁时候的呱呱问了爸爸一个问题， 为什么你是爸爸而我是儿子呢？ 爸爸回答说，呵呵，因为这个我比你高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呱呱点点头表示明白，紧接着他又问爸爸说， 爸爸，你不是说我会越长越高吗？如果我以后长得比你高了，你是不是就该叫我爸爸了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石景山爱迪幼儿园的商博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小河。 小河，小河，你告诉我，你唱的是什么歌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急急地走着，一歇也不歇？小河轻轻地说，我唱的是快乐的歌，我从大山上来，雨水来找我，雪水来找我，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到大海里去做客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小河，小河，小河，你告诉我，你唱的是什么歌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急急地走着？